锵锵三人行，咱们小木哎又专门从日本飞过来了。哎，我现在见到小木我真是也挺感慨，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对， 你想就是当年就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啊，他是从最早的歌舞伎厅案内人 开始， 到今天人家在竞选新宿区的议员，这真是一个新宿爱情故事，这不能叫爱情故事，叫什么来着？说成龙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新宿事件。 新宿事件，有的人可能没有看过。就新宿事件里，据小木说啊，成龙的这个原型就是他。里边的徐静蕾就是他的那个 前女朋友。 前女朋友里边的范冰冰呢，就是他现在的老婆。就基本上是他的故事。 还有成龙主要是跟警察的那一段，因为在华人当年在日本人跟警察搞好关系可能还真是只有我，所以那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好，就放到这个电影里面。因为我这个电影是跟尔冬升先生合作的将近10年，他1997年来找我，一直到2007年才拍的。 一般电影的原型呢是不愿意曝光的，他还特别跑出来说是他。 没错，这小木当年要不说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就有容乃大呀。你看你去接受一个人，我有时候觉得今天生活在一个啊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承受界限的一个时代。比如说我记得小木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一下录了5集，我只敢播了3集，剩下2集慢慢再播，就是因为当时啊非常大的争议，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们怎么可以找个拉皮条的上电视？ 对对， 你们怎么可以扎实什么干嘛干什么？我说哎，这个能不能往宽阔里想啊？就像咱们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咱们经常那个颁奖词说的，你应该了解一下不同人的生存状态嘛，对吗？我们请他不代表我们发扬他，或者我要向他学习。 后来我们不是纪念10几年的时候，有人在网友说难忘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嘛， 难忘。 结果有人提到什么，就一位姓唐的女士，是不是叫姓唐的？你记得吧？就是一个拍纪录片的一个导演，是不是姓唐的一个女的来的？她就是讲她在东北啊什么地方？ 对对对对对， 想起来了吧？ 那就真的是一个 这一集是被人家观众认为最难忘的三人行的节目之一。 就是、做过小姐的、做过小姐的一个纪录片里边的一个人物。哎呦，在这儿说的，哎呦， 厉害哦，说不过他哦。 那家伙说的全是嫖客精。 我还记得里面一句话，我问就说：“那你做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心里会觉得有犯罪感的？”那女的说。他们这些人回家见老婆的路上还要到我们再来一下，他们还好意思叫我们难为情吗？ 对对对对对， 我的印象深的不得，他马上道德谴责。 对，所以说你看，往往呢，大家印象最深的节目，恰恰都是当年被批的最狠的节目，包括王朔的那个，是吧？因此，有时候我觉得你拉开时间和空间看，你的视野能更开阔，对人生的了解。你比如说小木，对吧？今天人家还是案内人吗？今天是小弟在干了，是吧？ 现在是日本案内人，我把日本案内给中国，把我们新宿案内给我们的所有。全日本的人， 安内就是导游介绍的意思。 所以我的脸书上的名字也从歌舞伎町安内人已经变成了新宿安内人。然后我在将来对着我的第一祖国中国的时候，我就会介绍日本的各行各业，包括匠人说。所以我现在在拍很多的东西。 对，但是当然，你作为当年歌舞伎町的专业人士，这个祖国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请你分析一下。 好的，好的。 因为我们祖国呢，现在出来一个这个叫和颐酒店的事件，你知道吗？我们上个星期说了。这个如家旗下的798北京和颐酒店说有一个女的不是在电梯里叽里咣啷被人拖走了吗？哎，你知道我现在看新闻，我真是发现这中国这事儿吧，很多言之做作的正经媒体报道的事情，最后证明全是虚构的胡说八道的。但是很多呢，上次做节目我还引用了一个微博，然后我怕出事儿，我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因为我不相信嘛，我觉得不可能嘛。因为当时就有一个微博说这事儿在成都我见得多了，就是卖淫的团伙，他们在这个酒店里卖淫，然后肯定是怀疑这个女的是不是他们这伙的，是外来的卖淫女，所以他才把她横刀硬拽拖走到一个地方威胁她，因为不给她抽成嘛，你知道吗？所以我说胡说八道。结果这个人在河南 被抓住了，平安北京一公布， 就是说他也是拉皮条的那个男的， 就是一个这个团伙里的，那现在好像抓了四个，就是他们在这个酒店里。哎，这事小木你来给分析一下，你这么门清。 应该说是我的老本行吧， 老本行， 老本行是从这里起家的嘛。但是因为在日本那个合法的地方，你就可以做的比较游刃自如，而且当然有行规，我们讲行规嘛，是吧？不管是哪个国家也好，不管是哪个行业，那在色情行业里面它也是行规。而且日本特别是比方有那么多的我们讲流氓组织，对吧？有那么多雅库扎、山口组、基东会。 什么叫雅库扎？ 雅库扎。 雅库扎是 什么？雅库扎是日本人对于黑社会的一种称呼。你在日本的日语里面不能讲它是黑社会，如果用日语表达黑社会，那叫马匪呀。啊，这样的话 是 违反人权。 意大利文。 那因为日本对他的黑社会组织、三国组织就不能称的是黑社会，所以叫雅库扎。 雅库扎是叫直译是什么意思？ 直译我们就是翻译的雅库扎没有 社团。 不是，他这个这种 汉字 这种形式的， 汉字怎么写？ 没有，它是一种卡达卡拉，都没有汉字的，它就是一种对这种组织的一种统称。 那就是说我下次去日本，我见到山口组，我可以叫您雅库扎，他不会生气， 对 吧？这是比较好的称呼。 雅库扎，雅库扎， 有几个是干，有几个是雅库扎，雅库扎， 不，或者是雅桑。加个桑嘛，日本不是讲什么桑嘛，什么桑先生呢，女士啊，就桑嘛，叫鸭桑就可以， 所以这样 就可以讲， 鸭桑，日本花姑娘的，日本花姑娘的哟，鸭桑。 你这个类推下来的，在香港碰到黑社会就是黑先生，哈桑， 哈桑，鸭骨达，鸭骨达，你这玩意儿到新加坡，到新加坡人以为你要吃那个肉骨茶呢，鸭骨达，好，鸭骨达，鸭骨达的行规是什么？ 就是他各个组织的雅库扎，对吧？他们这种帮派都会对色情局都会有管理。比方说，你只能管歌舞伎町的，那就最大的不是山口组，而是那个筑吉会和吉东会，包括道川会这三个组织是固定在关东。你的关西的，你的三个组你就别进来。所以最近的三个组应该分手了，他们之间内部分开的，然后搞到全国很影响大，然后。警察就更加的投入的警力来抓。你比方说色情区是吧，我们知道 AV 是吧，AV 女优，她也是被很多各个经纪公司，这个经纪公司的背后就会跟雅库扎有关系。 这个苍井空你知道吧，他现在在日本，就日本人民知道他在我们中国这边这么火。 知道，这是这两年的，因为在中国早几年火了以后，然后日本电视台在报他在中国很火。但是说良心话，在他在中国出名之前，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基本只他那个圈子很小很小的。但可能第二个 是本来不出名的， 本来不出名的，这是在中国嘛？因为 他现在他的名气有没有从中国反推回日本？ 也没有，我没觉得 没有。那波多野结衣呢？ 波多野结衣已经都是一个每一年都会评选出来的。 波多野结衣老了， 都开始老了。不过现在还是有，还算一线，算一线， 还算一线， 也算一线。 他并不仅仅是因为像林志玲。才出名，他本来在日本就出名，是的。 那当然吧，不是，林志玲在日本也不是很有名的，是也做过广告，但还不是他当有名。 人家小木现在一手选议员，一手准备开发 VR， 虚拟现实 VR 成人，将来的 AV，你是不是有份开发这个？ 对，是因为有就是那个薛老师投资的嘛。 哦，是吗？ 对对对。 哎呦，我的天哪！他，你知道，昨天吴军老师在这儿就是说，你看吴军老师这么正人君子，他说这个 VR， 什么就你就看黄赌毒，黄赌毒用什么就是肯定是有投资价值的，因为你看黄赌毒最先发现的这个 VR， 这个虚拟现实。 不，你们话题转了，我刚才的问题还没 讲清楚。 我东京大学有一个教授跟我说，说这个歌舞伎厅啊，新宿歌舞伎厅里面，他说里边争来争去是国内的帮派，福建帮啊、上海帮啊、浙江帮啊，打来打去。 北京帮 有没有这样的 事？那是在94年，到97年这个三年啊是比较严重，然后一直延续到2003年最后结束。这个这样 变成了中国内战了。 就是这十年间，歌舞伎厅等于黑社会。不是讲的日本黑社会啊，等于黑社会，黑社会等于中国马匪呀， 是这样的，所以有不夜城呢、啊、所以你只要讲新说的什么东西在日本一听就感觉就是中国人犯罪，就是这样的。 哦， 所以我是出污泥而不染，所以我出名了，就是。 我 没被抓，也没被遣送。 你不是你不都被绑架过吗？ 那我被绑架是，那被流氓绑架那是。 那他绑架你是不是就因为你动了他的地盘？ 嗯，是我有我的地盘，然后他底我以前的部下出去以后，想来跟我争地盘，就让流氓来争我。 不是、嗯、你们这个行业所谓争地盘，是不是就是说把不是你地盘的那些女的，卖淫女？拉到自己这个地方， 不是不是， 还是介绍客人？ 那是就是歌舞伎町的只有0.5平方公里，也只有那么五条街，这一条街两条街本来是属于我的，可以拉客的。 对， 不是说你可以就是拿着客人去看脱衣舞啊，或者去喝酒啊，或者去洗澡啊，都可以，包括这些我们叫风俗，其实就是情色场所，像客源的这个一条路的地盘。 哦，是这样的、 是这样。但还有比如说我们新宿区的和池袋区的，到池袋的分的区管的这些小姐可以出章的，只要你到警察所去登记，正规的给你许可证，他是以那个做按摩的名义可以出章出去做按摩。 什么叫出章？ 出章就是送出去。 嗯， 我们叫 出台。 出台。出章、 就带出去， 那可以的， 叫出章、 带出去以后，但是你们收钱的，就除了那个小姐收钱以外，你们还收钱的。 不，我讲的出章是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同意，不是我们啊，就是同意这样的公司可以派小姐到外面出台去做按摩服务，不要有店铺，不需要店铺，只要去登记。法人是谁，在警察所登记以后，他有30个小姐，对吧？这30个小姐的名单和年龄全部要报给警察，你就可以出去做按摩，登记了。好，那如果是新宿的，那只能在新宿范围，那也有地盘。 那能不能说在日本这个卖淫合法？ 应该这样讲，他的法律上是不许买春贩春，买春卖春。我们春呢就是银啊， 春对 春不改成银， 买秋买秋的没关系 啊。然后呢，但是呢，实际上呢，你只要满了18岁以上的人，不管你结婚没结婚，你们俩去做爱那是人权，那是自由恋爱啊。你们俩自己给谁给钱，你给男的也好，男的给女的也好，那是你们自由啊。所以他日本有成千上万的情人酒店，你不可能两夫妻老去的，是吧？你两个人真是男女朋友的话，你去那里你还贵了嘛，对吧？ 对啊， 那你是住在自己的 apartment 里面就可以的呀。 那就是说，就是等于说他也没有说卖淫合法，但是实际上卖淫合理，是吧？就是 啊，还有 就存在。 对，还有你去那个他专门洗浴的店，你像在秋叶原吧，在那个吉原专门有条街，福冈的中州也专门有条街，专门就是洗澡，他是店里只收你的入浴料。但你们俩在里面真干的那点钱呢，你直接给小姐，你真干那叫自由恋爱，店里不收，这就不违法。 那 是店里名义上不收，但实际上是不是也要？因为小姐在他里营业的话，他实际上是不是也要收钱？ 不会， 他也不收钱， 不会 收钱， 这还真是这样。 对， 所以他永远可以。 小木他们抽头。可能 那我们介绍一个给我们介绍的人抽头了、 你还是要得借这个机会给我们无数的游客介绍一个，因为他那边现在新宿那边啊有很多很多写的无料案内，无料案内，那中国人一看 没料的哈， 那没料的案内很多，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okay,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里边能不能 进去。名字是因为我出了一本书叫歌舞伎町案内人，后来呢，在歌舞伎 还是因为你版权还在你这里。 安奈在日本的机场都有安奈，但歌舞伎町的安奈所以前是没有的，是人在安奈，在导游，对不对？后来日本定了一个，就是1997年有一个法律，就是我们新宿有一个法律，不准在街上拉客 ，OK， 不准拉客。 但实际上还有人啊， 对， 还有人。 是啊，实际上那样拉客呢是属于就违反条例，违反了条例，实际上也是违法，也可以抓。但是呢，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在那拉呢？因为外国人是做导游，真正他要做翻译，他不收钱，叫无料就安奈， 就是免费导游， 免费导游。所以导游本身你做翻译，他可以称为你为神社，称为你老师呢。你拿税拿的很少呢。所以从这种情况之下，我可能就钻了这个空子就。 就一点没有违法，我就一直干了下来。 是， 所以现在就开了很多无料。 现在不能，那他们如果拉日本是肯定不行的，他们就对日本就只能开无料的按耐所。他把各个店铺的小姐、店铺全贴在里面，日本进去可以，你中国人、外国人没办法，你还得靠人去按耐。 那在咱们这儿，你要是这种场所，那至少犯有这个容留妇女卖淫罪，对吧？当然，这个什么和颐酒店，他不知情，不知道他知不知情。 他一来也住和颐酒店的， 对，不，我上次就住过上海的，就是上次回中国的时候，我那底下就一张纸条子，但我没打电话啊。 什么纸条？ 就是一个小卡片，我还没真没认真看。 我让你认真看一下，你辨认一下，这是不是你收到的那种小卡片？ 啊，差不多是这样。 哎，你看，24小时， 苏杭美女， 哎，苏杭美女，白领丽人，纯情少女，24小时上门服务，哎。这个学生妹什么满足你所有，你看都有这个手机电话，你再看，哎，五都教主驾临本店，蓝凤凰为你激情服务，这是玩 SM 的。第一教主调教，第二五花大绑，第三身边凌虐，第四圣灯滴蜡，我天哪，一身是干嘛？哎，怎么没写电话呢？真是，就是，甭说如家酒店了。我有一天开我自己家门，门缝里边都塞着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小区保安也不管，我们自己家门口都塞着一个这个东西。现在这个小卡片啊，无处不在。你这，哎，你说这个事情，这次就发现了。我刚才就跟小木请教一个问题，就他发现了一个卖淫业的一个潜规则的问题，就是，发小卡片的是这么几个一个团伙。然后呢，这里边就有一个机头，这个机头呢就要双卡双待，手机七八个，哗你就打过去，他下辖着一些个这个卖淫女，然后呢就说，哎，你找学生妹，就有个记者去了，在这个酒店里报间房，说，哎，就找一学生妹，说过不多时来了一个，一开门就年方30，对吧？这留级的时间也太长了点，说年方30，说这但是 学生妹， 但是因为这个记者想出了这事儿之后，想知道他从哪儿进来的，发现来无影去无踪，就是那个记者的那个那几个人啊，在门口守着，没发现这30岁学生妹进来，很有可能 消防通道 不是，很有可能他长包。在这个酒店， 就在酒店， 他就你一说来，那一打电话，他来了。有一种来的，这还有一个司机，所以我发现你不合法还是不合法，全世界的卖淫，最后自然形成一个类似的一个组织 产业链。 你比如说这种叫在香港叫马夫，我知道，我没找过，我是我在报纸上看的，就马夫，马夫就是带的。你看在北京这儿也是，他就是说叫司机，这司机据说一月入万元以上。就是这司机拉着这个小姐来，等她上去，去了之后，小姐一进你这屋，先打一电话给这个司机，说好了就先给钱后做事，然后最后这个司机好像也是负责保护，然后最后司机就把这个人那个带走。据这个小姐跟这个记者说了，说他们只能得一半，就基本上另一半啊都是这个 司机， 机头司机这几个环节，包括小木他们都抽走，你知道吗？小木，这跟你们那个日本歌舞伎厅的规律类似吗？ 那不一样。这我刚才讲的，现在已经合法的可以从店铺里面啊，不可以从他事务所带走的，那现在都是网络，网络公开的，所以比方说可以出张的按摩的。我们那个歌舞伎厅主要是拉了客人要去到某一家店里面去。 店里 没听懂， 店里面有脱衣舞的店，是吧？有喝酒的店，喝酒的店包括可以带出场的店。女孩子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那个人什么都懵懵懵懵懂，只有点钱，他走进了那个无料按内所，然后你们就给他介绍有这样 A B C D 这些地方的玩法， 对， 然后他如果选择或者洗澡或者跳舞或者什么，然后你们就带他到那些地方去消费， 对，然后拿回扣，拿佣金， 这就叫媒介，这跟我们的大众媒介这个媒介是一回事， 所以我跟他是同行嘛。 媒介， 当年还有人说我也是拉皮条的， 媒介 主持人也是拉皮条，整天把你们拉在一起。 对对对。 哎，但是小木，我有一个这不好意思的问题啊，我听说是就说有的中国游客到日本去买春呢、说一般这个就说日本的这个小姐好像都不太爱接待中国客人。 那倒不是这样。这个呢应该说是一般的日本女人是不太愿意做外国人，不是说中国人。 她不是格外敌视中国人。 她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不是常客。 因为可能一个小姐在一个店里面一个星期只来两天，她一般她有自己的预约，有自己的老客。如果那天天气真的不好，又下大雨没有来，已经 cancel 掉了，然后他可能可以接一个，但是有一种就是必须要有翻译讲清楚，他只能玩什么，只能做到什么。日本的事情是分得非常细的， 怪不得 别人只能摸就只能摸，只能打就只能打，只能什么地方，这分得很细的。 可能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些都属于这个中国愤青带着那个民族主义情绪去的哈，就是说向日本妇女报仇， 他们是报八国联军之仇。 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法制有报纸的记者啊，去调查全国，就是说在这个这种快捷经济型酒店啊，发现啊，原来这方面的案子非常多。这次是在北京七九八这儿，这个把这个女的这么给拖走，轰动全国呀。实际上我一看他讲那个案例，还有把男的剁手剁脚的，就是这个发小卡片。他就是说一个团伙，就是他这个酒店就是我的地盘，只能我在这儿发小卡片。另一个人来就咣叽咣叽就给你剁手剁脚，然后是 怎么叫剁手剁脚？ 给砍了你 砍， 把男的也剁手剁脚。 哦，就是说你来抢我的生意，我就把你砍了。 对，甚至有这个买这个酒店保安，最后发生的这个伤害案，就是说酒店保安帮着你赶走另一波发小卡片的，结果另一波发小卡片的拿着钢管大刀就来了，把这个酒店保安给劈了。你就这种案子， 我以为剁手剁脚是卡片内容的，因为现在不是常常有这种威吓嘛，对不对啊？你的腿，你交100万，否则我斩掉你个腿。星宿当时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华人为什么厉害？ 对， 就是杀人的价钱比人家低。 对，五十万日币可以剁人家一条手，一百万就要人家一条命。 而这个恶性竞争，它比原来日本人自己要同样做这个事情的价钱便宜很多。所以那个东京大学的教授跟我说，中国人抢了那个星宿的市场，主要是从不是从女孩子开始，从杀人代价开始。 94年那一年的一个夏天，有4起杀人事件，都死了人，而且都是跟中国人有关系，北京帮跟上海帮。福建帮跟上海帮，然后东北帮，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里面。 我真搞不懂，上海人根本打架都不会打， 他为了抢东西镇的地盘，为了占收保护费，想跟日本流氓一样的去到每家的这种色情店。因为那个时候94年开了无数，应该是30-40家中国人的按摩店，实际上那种按摩店就是可以真干事的是利润很高的。因为按摩店的表面在日本是合法可以开的，他自己在里面干的是他的事，所以呢，那么多小姐，中国小姐进来以后，就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进来了。 对， 中国人进来以后啊，觉得这利润高，他就收保护费。因为按道理这些钱应该是交给日本流氓的，所以就变成了中国流氓跟日本流氓的两帮。星宿事件里面就有这个镜头 哦， 那是真实的，那真实的在勾结的。 哎，那。日本最后等于说是让出了一定的地盘给这个中国的这个 不是争不过他， 因为当时呢中国人一下多了，是警察连中文都不会讲，现在培养了一大批会讲中文的警察，现在没事了。为什么呢？慢慢的这种不法签证的已经赶走了很多，已经不存在上海帮、北京帮、福建帮，只存在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东北帮。所谓的东北帮就是残留孤儿留下来的，没有被遣送的。因为什么呢？他们本身就是日本人，他们的国籍是日本，你没办法遣送他。 对， 所以只能把他抓进去再出来，抓进去再出来，是这样。其实其他那些帮们已经没有 了。另外还有一些就从政了嘛。 选新宿区议员， 走 啊，大哥！ 我应该是这样讲的，大哥。书污泥而不染， 对对对， 哎，对吧？所以我能写20本书啊。 对，你会彻底清洁新宿的风俗。 对， 我本来一直怀疑这个酒店的这个男女这个冲突，这个我觉得这个新闻是很小的新闻，是做大的。我一直觉得他是来转移某些其他的新闻的，疫苗啊或者其他事情，但中国的。情况就这么妙，你再小的一个事情一聊出来又是一个大事情， 拔出萝卜带出泥。 哎，就现在涉及到另外一个产业链，有很多人真的是不开玩笑的去报八国联军之仇，结果听到一句就打电话亭里拿了一个卡片打过去，你红军大开，就是说我们只为日本人服务，他们以为是歧视中国人，可是他刚才解释了，前来日本人啊，他真是爱国，他就只做自己常客， 他比较方便。 他外国人、黑人什么他都不接， 你多给钱他也不做，因为占了他时间，占他地方。 但是你说这个安内啊，就是个 我们媒介啊，是不是牵涉民族情绪啊？真牵涉。我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撒由那拉再见》。黄春明的小说。 对。 他写什么呢？就是写一个台湾的老师，为了钱去做一个旅游社的导游。那个旅游社的团是日本的游客，叫千人斩旅行团。什么叫千人斩？就是老兵啊，他战争的时候没打赢，立下誓言要睡1000个女人。绝对不睡第二次，他们就到台湾去。曾经60、70年代台湾起飞的时候，他把他们带到花莲，发现那些女孩子都是他以前的学生。 哎呦， 这个是最有文学性的一个安奈的故事。最后他是非常非常的自责，有名的乡土文学代表。 现在是 塞要那拉再见， 在哪里都一样，存在的就是合理，这合法化很难好一点。 你现在合法化了，我很欣慰。这小木新宿区议员，好， 他都只剩下东北帮了， 对，残留部。 所以那个教授也没骗我，是这样。